幾位咧有冇試過有啲朋友咧，即係好耐冇揾過你哋，突然間揾翻你係同埋咩原因呢？ 通常都係咩 錢咯， 都係嗰樣。 但係我就冇試過咯，我冇試過。 通常為錢，我聽到你哋講錢喎，係咪？ 為錢先借， 即已經一致嘅啦，或者一 唔係，手已經基本上係為錢嘅。 即係話咪你兩年前仲爭我3000蚊未還啊咁嗰啲？ 唔係，佢應該打嚟問你借錢。 借多嘅， 好少會問你追數嘅。 或者有啲係結婚啊，即係我試過。兩年冇聯絡，跟住突然間話我結婚喎， 咁咁呢啲喜事，咁呢啲喜事冇所謂， 都係呢啲啦， 唔係呢啲喜事，我覺得就冇問題。 或者打你 有問題， 你打你 都有朋友冇見幾十年， 係啊， 突然間佢喺英國翻咗嚟，千方百計就揾咗我出去飲茶，唔出奇嘅。 跟住咧。 咪飲茶咯？ 點解要千方百計？ 因為佢 即係打好多個電話。 以前喺香港離開香港嘅時候，大家都係細路嚟嘅。 哦，我醉駕， 但係失去聯絡嘅喎，英國。 O K。 但 係 佢心一直諗住你啊嘛。 我會有呢啲嘅。 男定女先？ 女仔唔係男。 喂，男仲驚 啊！女仔我唔聽佢電話啦，幾十年。 如果女仔而家唔會講咧，放咗假。 有時回味呢啲嘢，嘿，好難講嘅，迪士尼。 咁樣嘅人嘅你真係呢啲。 女仔都可以有友情噶嘛？ 係咯， 唔係實在太耐啦。如果佢係女仔，都幾廿歲啦， 唔關事嘅。 我幾廿歲有幾廿歲嘅味道嘅。 男人先中意醉舊， 你唔好諗多。 品味呢啲好難講。 男人先中意醉舊。 不如我哋嗰啲講義氣噶嘛。 啊，係咩？女人冇義氣。 我都係。 即係女人講義氣， 唔贊成喎。女人同義氣冇關嘅。 啊，我哋講翻件案啦。 講翻件案。咁咧就呢一個胡青河咧，當年佢失蹤嘅時候咧，就係喺失蹤前啦。失蹤前咧就啱啱好有個舊嘅朋友咧，兩年冇揾佢，突然間咧就 call 佢出嚟，而佢咧又去應約，咁跟住咧佢就發生咗不測啦。咁你話同呢個人係咪真係有莫大嘅關係先？好啦，咁啊原來呢個人咧就叫陳文輝，咁陳文輝咧都係一個廿歲嘅僆仔嚟嘅，嚇同佢差唔多大嘅。咁啊原來咧當年咧就千方百計咧係又好似迪 Sir 咁啦，千方百計就揾翻呢個胡青河出嚟，咁咧究竟是為乜嘢咧？一間再講啦嚇。咁佢咧就後屘咧就同埋幾個人一起咧就被警察拉咗啦。咁包括係兩女同埋三男，佢就是其中一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當年呢一單案嘅首被告叫陳文輝。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聽一聽咧，陳文輝佢被警察拉咗之後咧，佢嘅警戒供詞佢係講啲咩咧？我難聽清楚啊！ 喂？咦？这个是不是胡青河的电话？ 是啊。不过他现在收这根手表不得人听。 1999年12月11号星期六，胡青河一大清早就离开了牛头角的屋企，声称要去帮朋友修理手表。当佢女朋友中午打电话俾佢嘅时候，竟然唔系佢自己接电话。 之后佢个电话一直都冇人听。嗰晚我本来约咗佢去烧烤噶，但系佢都冇出现。 原来失踪嘅胡清河习惯带两只手表同埋两个电话喺身，喺朋友家人眼中，佢系一个好有时间观念、好有交代嘅人。所以他的失踪是非常之不寻常。 之后我还发现他的储蓄户口的钱被人拿了，差不多剩40000元的，还有信用卡都被人拿了几万元。我知道他肯定遇到什么不测。 嗱，聽到啦，佢當年咧就話自己咧，佢都幾坦白承認噶咯，就話咧，因為原來一心咧就係諗住點樣揾錢啦，咁咧就諗起咧啊，喺我個朋友 list 裡面都有一個有錢嘅噃，個名就叫胡清河，咁啊當年咧就借過1000多元俾我，都係有錢仔，同埋咧就戴好多名錶，左一隻就右一隻咁樣，兩隻手都有手錶，咁啊即係有錢仔啦，有錢仔咁啊梗係。 咪 contact 翻佢咯。咁啊冇啊，咁啊跟住就覺得自己好慘啊，即係呢個被告啊，首被告，佢話佢自己好慘，被人離下，佢就好想要錢，同佢女朋友咧就捉翻個愛巢咁樣。於是乎咧就動呢一個殺機，咁佢就話咧揾翻阿胡青娥出嚟咧就應該咁講，佢冇話動殺機，應該話咧佢揾翻佢出嚟。就諗住咧勒索佢，即係或者逼佢俾錢啦，俾錢自己。但係咧，對方咧就唔肯。跟住咧，佢喺襲擊對方之下咧，就發生咗啊呢個糾纏之下咧，就唔小心殺咗佢咯咁樣。佢話咧，我係承認我自己做錯咗，我要獨立承擔呢單嘢，我唔想連累任何人啊，係咪好偉大啊？你覺得？ 如果咁樣 呢啲咪有啱啱 啱啱 咪係咯？呢啲咪 得佢 講 嘢咯？ 呢啲咪嘢？ 佢應該承擔嘅，做錯事應該承擔嘅。咁幫助佢嗰啲咧，都係有責任噶嘛，都係要承擔。 係啫，迪 Sir， 你記唔記得嗰時長洲嗰單案咧？安單你咪有份講嘅，上次阿魚阿魚就知啦。嗰幾個人其實呢單案好似嗰單嘅，又係幾個人咧就夾咗個女仔啊去，因為嗰個真係富婆啦。嗱，因為胡青娥其實冇錢噶嘛，因為咁講唔係有咩大錢啦， 冇乜錢啦，冇乜錢。 但係當時啊，柯丹嗰單咧，佢個年份係應該係爭一兩年嘅啫。柯丹要100万啊身家，即係個女死者啊，當年佢就俾人夾咗去長洲咧，就係同樣一模一樣，又係有三個人，係咪好似阿宇？ 叫誘騙啦，誘騙 咯，係啦，誘騙嗰三個又係佢朋友嚟嘅，就叫佢去長洲一間東堤小築嗰度。係，跟住咧就係最初佢哋講啲嘢一模一樣嘅，即係又係話咧想要佢啲錢嘅最初，跟住唔小心糾纏之下咧殺咗佢。但係咧今次依單又好大唔同係咩啊？魚 有人承認咯， 有人咧孭曬嘅呢個手臂個可以夠攬死佢自己孭曬嘅。但係因為當年嗰單咧三個咧都 三個推咯， 互相即係 A 又話 B 又話 C。 呢條友22岁啊，好似係嘛？ 邊條友？ 阿陳。 陳文輝20岁， 廿歲， 廿幾啦， 廿歲已經會有義氣，係咪想講？ 腦筍未生埋正常嘅， 腦筍未生埋 假義氣咯，我覺得呢啲就即係可能嗱。 你當年有冇咁樣嘅義氣㗎？廿歲嘅時候， 我相信如果去到呢一刻，我唔會有咯。 咁即係點啊？都係篤人， 係都係篤啦。 正常，篤人 係正常嘅嘛。都係被動，被動。 但係如果真係你做嘅話，咁。承認 不是，因為可能嗰幾個被告裏面咧，其中一個可能佢女朋友咧，佢要維護翻咧，會 嗱， 同埋我有一個新嘅點，嗱，好多電視劇都係咁樣噶嘛，可能呢條友睇得多電視劇，啊，得啦，冇得揾咩，嚟啊！ 咁點啊？ 有數啊！ 捅自己兩刀。 佢淨係睇咗面嗰 part， 佢冇底，佢冇睇底嗰 part， 就冇睇阿 Sir 點樣究竟令到你可以係啦，令到你可以講出真話嘅係啦。嗰個電視劇冇播嘅，咁所以佢啊到最後咧就咁啦。 我就係你諗住話有安家費添，我頂有安家費。 喂，有安家費唔使咩啦，老謀啦，係咪 咁但係佢嗱呢個人咧，就當年咧，頭先阿迪 Sir 話會唔會係因為女朋友啦？其實咧，因為佢女朋友同埋另外一個人嘅女朋友都俾人拉咗噶嘛。但係咧，依度要交代翻咧，嗰兩個女仔其實好快冇事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就話俾警察打，威逼利誘。咁而律師咧就幫佢哋係即係叫做打得甩呢樣嘢，即係打口供啦，所謂。咁已經咧，因為其實我諗警方都冇乜。 唔好意思，八戒姐，我想問一下咧，嗰五個男女咧，咁嗰兩個女咧，咁嗰兩個女仔同呢個陳文輝唔係男女朋友關係， 係男女朋友。 哦，即係佢個女朋友都喺度， 同埋三被告嘅女朋友。 可能係撳機啊，叫佢。 撳機就係首被告嘅女朋友 啦。啊，咁啊唔係喎，咁如果咁樣嘅話咧，頭先嗰個義氣嗰件事，我要收翻。 走翻出嚟啊！ 如果呢個係我條女嘅話咧，就如果我又係20岁嘅話咧， 係咪 積毒 啊？ 唔係，唔關佢事嘅都係啊，會有呢啲 嘅。佢連次被告同三被告嗰兩個男嘅，佢都孭埋喎，咁點解咧？ 我以為你話，哎呀，女朋友佢做嘅，我女朋友做嘅，我可以揾個第二 個啦， 我負責協助佢嘅，咁係咪啊？你又會咁啊，阿宇？ 真係啊，你真係啊！ 但呢個人咧，當然即係都係衰格啦，即係孭曬又點啦？但係咪真係佢做咧？如果真係佢做曬咧，都係真係衰格到不得了啦！咁 佢以為咁樣可以減輕到個罪名 哦，係咪咧？ 殺咗人。 迪 Sir 嗱，如果即係啲人話如果認罪就 法官只會考慮你認罪、知錯悔改而減刑嘅啫。 但係攬嗰件事係唔會減刑噶嘛？ 唔係，但係佢如果佢真係 要加重刑，加重刑罰。 咁如果真係佢做，咁佢一個人承擔，即係唔好話講攬唔攬先啦。咁即係個官會唔會覺得佢係 判輕啲嘅？ 但係如果判謀殺嘅話，都係終身噶嘛，都唔會輕啲。 其實謀殺都係一個判法嘅啫。 但係誤殺就可能唔同喎。 誤殺可以好輕都得。 所以其實佢哋都其實好多都係打誤殺噶啦。 很多都是將個謀殺打到 佢 誤殺。 呢度又要講清楚啦，因為其實首被告當時咧佢係認誤殺嘅，但係法庭係控方唔接納，所以其實最後都係打謀殺。OK， 咁咧但係呢個次被告又講啲乜咧？不如我哋睇下佢講乜啦。次被告咧就話佢又次被告咧又係有雷啊，佢就話。其實我啊同啊首被告一起嘅，我都有份嘅，我都衰噶，我都有份謀財害命嘅。仲係咧，我當嘅就係我用呢個枕頭咧袋咧，就係勒住佢個頭啊，箍住個頭，揾繩咧勒佢啊。阿首被告咧就係協助我嘅啫。跟住咧佢仲講埋咧，每人分咗18,000，都講曬出嚟噶。同埋咧攞咗去買戒指俾你。 其實我又覺得咧，佢哋咁年輕咧，即係我又不覺得他們可以有這樣的智慧去編織到整個故事 是完美，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在說真話的，即是各自是在說真話的，因為你說真的20歲真的是一個年輕人來的， 是啊是啊， 但是首被告說次被告沒有份策劃，次被告又說那就不是真話咯， 義氣的表現呢是可以令到他說這些東西，是的，真的可以這樣，但是反過來了，如果你說要他說自己無罪呢就好了，是的，你要說我有我搞的就容易得多了，這個就是個分別， 型一點你覺得 他覺得型一點， 即是大佬 feel 的， 會有，其實 整件事都是他起因，他承認都是很正常， 但這個次被告為什麼他又不認呢？為什麼他又要認呢？ 他不知道首被告是 說什麼的嘛， 分開分開 六個的嘛， 我們現在這樣看就好像他們坐在一起一樣，我都覺得有點坐在一起 feel， 但 其實是 分開進去的房間，自己各自講自己口供， 他又不知道他真的講自己的東西， 他又不知道頭那個講過什麼，係咪先？咁我梗係講翻自己認為啱嘅嘢啦。通常都係咁，阿 Sir， 你分得開波啦， 好有 potential， 做殺手 開個波俾人哋。 唔係，我成日都 你可以唔係兼多份啦，試下啲啱啱味真係 OK 嘅。 佢唔得啦，佢揚曬啦， 我唔得啦，我係人都認得我啦。你咪嗰個奇案嗰個， 同埋嗰個殯儀嗰個 殯儀句子。 但係呢個三被告講嗰啲嘢我就信啦，即係佢就話咧，其實佢當日就淨係負責咧同阿首被告個女朋友去攞錢嘅啫，同埋咧佢就他就講了一件事都挺特別的，他就話他們其實曾經傾過咧，不如勒索死者的阿媽。 嗯，綁票 咁我都相信是有講過呢啲嘅。所以嗱，依、這個就是話咧，佢哋個動機啦，呢度大家想下咧，其實他哋當時係純粹是咪好似柯丹那單咧，就是純粹想叫他嚟問他點啊，即係敲詐下睇下得唔得？ 但係佢哋嘅計劃就不夠詳細啊，後邊嗰橛佢哋成日都冇諗。完咗之後點樣處理先得㗎？ 佢好簡單，佢哋一諗咧，即係好似嗰單嗰單咧，佢諗住一諗就話嚟到佢會借啊嘛，佢一嚟就會諗住借，因為佢有錢啊嘛，佢一諗就諗住借，如果唔借。他有冇諗過咧？ 佢冇諗多幾個選擇。 係啊，佢冇諗呢樣嘢，所以咪殺咗佢。 但係而家都係我哋諗啫喎，就話最初嘅動機咧，就係純粹敲詐啫喎。咁究竟係唔係咧，先係最重點喎。即係嗰時我哋都研究咗好耐，究竟你一嚟係諗住謀財害命啊，定係還是試下敲詐？之後不知點啊，冇諗過啊咁。 我覺得一定係敲詐先，我覺得一定 係。好少會一嚟就諗住殺。 你冇可能，你又唔係。即係仇恨深到嗰只，即係殺父仇人咪嗰只啊嘛！ 佢又唔係攞住十幾萬拖住入嚟嘅，你如果攞拖住 keep 十幾萬嘅，我梗係即刻懟你啦，係咪先？ 唔係你睇嗰個跡象咧，佢後邊嗰橛咧係冇一個計劃嘅，即係佢前面嗰個好似佢話齋，先頭想揾多少錢嘅啫，冇諗過殺佢，所以佢。又消失啊！又入落個 即 係已經嚟，全部都係後面諗。 即係好似我哋依家平時咁樣啫嘛，譬如同啲人嗌霎咁樣，跟住突然間好興嘅，你第一時間你梗係你淨係諗咗點樣去令到對方受傷或者攻擊佢啫嘛，你唔會諗你懟冧咗佢之後點樣運佢條屍噶嘛，就係呢件事開始咯。 其實我哋而家呢個討論過程咪好似當年啲陪審員咁討論咯，佢哋就係嗱，你大家可以聽下。 咁你還咗心願可以做一次， 係啦，可以做一次啦。 嗱，仲有兩位喺側邊啊，我哋一間 break 嘅時候問下佢哋又點睇啊，反映翻。 等你哋去辦律師 objection 咁樣。 我哋今日爭咗一個人嘅啫，如果加埋阿九，應該有七個。 阿九辦法官咯，坐嗰度。 唔係啊，陪審員 反對無效。 陪審員有七個啊嘛，我哋而家得六個咋。 係啊，雙數。 六個點得啫？三比三咧， 好似啲頭七三七尾七嗰啲要擺雙數單。 錯過你。係啦，咁陪審員又有七個㗎，咁所以當時咧其實都爭拗咗好耐，究竟咧應該係判謀殺誤殺。好啦，咁但係咧頭先咧我哋所講嘅咧就係佢哋嘅警戒供詞啦，即係喺。差館講嘅啫，咁究竟上到庭上面又講啲乜咧？其實有少少唔同咗嘅。咁首先講下首被告先啦。首被告哇，佢呢個真係好唔同喎，阿宇。佢上到庭上啊，首被告咧，佢講嘅嗰個版本 完全兩個版本， 兩個版本嚟嘅喎。 爭錢咯。 頭先你哋話邊個話佢講真話話？ 你話佢你覺得佢差館講嘅真話，咁庭上面點解呢一個口供又係咪真嘅咧？好唔同喎、啊、兩個。 但我想問會唔會有人教嘅？即係會唔會有人教？都有人會教。 嗰時阿簡 Sir 都講過啦，即係其實經過一年到先上庭啦，咁可能喺個監獄啊，會好多人 監倉一定 都有 人教， 好多博士咁會俾啲資料你、哦、啊。其實咧，你唔使咁蠢嘅，你真係戇居啦，你認罪咁、嗯、 受賄㗎啦。 啊，咁啊有啲人幫啲竅王幫佢度竅嘛。咁上到庭嘅時候，首被告佢點講咧？咁 啊，賺錢。 佢就話咧，原來阿死者咧就頭先你第一 part 係咪已經漏咗出嚟啊？ 係啊， 就話咧，咁其實佢就話咧，原來咧呢個死者咧係一個嗰啲叫咩？叫咩？嗰啲叫艇仔啊，艇仔啊，艇仔嚟噶，佢放嗰啲叫咩？幫人哋落 波籃 嗰啲啊，嚇！咁佢當時咧約佢出嚟咧，呢個死者就漏佢落波籃，咁啊佢連咧。買邊場波都講埋嘅喎，喂，好真嘅，好逼真嘅啦。佢就話買咗呢個兩場嘅英國超級聯賽。佢呢一個首被告同埋次被告啊、三被告一起買嘅。咁大家咧就中咗39,000元。有曬 record 嘅喎，其實警方係咪都會去查？ 我都想知係咪真係查翻。 我想問係咪都要查翻邊場？ 起碼電話記錄啦、啊。 冇電電話記錄。 你極其量只係查，你極其量只係查到佢嗰日嗰個時間係真係邊 確有呢一場 啫。你點可以睇到個？ 唔係，我覺得佢係應該會打電話落籃㗎嘛。通常呢啲，咁你嗰個時間嗰一場，你睇翻有冇電話記錄？其實呢啲 喺佢嚟講，咪就係胡清河幫佢哋落啦，係咪啊？ 咁但係佢都要通知佢先落。 咁佢哋可能坐埋一齊誒，傾喺個酒吧時候，即刻同我落啊咁樣噶嘛。 哦 ，OK， 咁 佢嗰個成立喎，因為兩年冇聯絡過啊嘛，即係換之你電話與電話之間嘅 contact 咧，你個聯繫咧係冇嘅。咁佢點樣落波籃？ 通常啊，佢就係話98年 翻一嚟之後。 唔係佢咪就係話佢死之前佢哋約佢出嚟嘅時候，咪就係傾波籃即係買波咯。 係咪兩年前？ 唔係兩年前，係死之前。 死之前 咧，死者女友咪話佢見過見翻個舊朋友嘅。 咁、我相信喺佢個 call record 嗰度咧，已經顯示到佢有冇聯繫過。 哦，好啦，我睇到個資料啦。個資料就話咧，1999年6月啊，即係話死之前嘅半年啦。咁大家出嚟咧，原來就係有落波籃呢件事發生過。咁佢哋贏咗39,000元。咁當然啦，我諗唔知警方有冇話要佢哋咧。 咁冇理由講明咗半年先真係追㗎。 咪咯，喂， 唔係佢哋一路追緊㗎。 O K。 但 係 佢話呢個男死者咧一路 咧。你點講 過 啦？我都係當，我都係唔信佢講呢個故事嘅。 好啦，嗱，你唔信我講清楚啲先嚇，睇下啲聽眾啲球迷有諗下，諗下係啦。佢哋就話其實。不斷咁揾佢啊！佢啊賴貓就話我冇錢喎，我想嚇有錢先還啦咁樣咯。咁於是乎咧，佢哋咧就約佢出嚟，就詐帝話想整手錶。咁然之後咧就約咗喺旺角等，然之後就嗌埋佢去元朗呢一間屋嗰度，大橋嶺屋。跟住咧就一路即係呢個手被告講啊，就跟住咧就捆綁佢。跟住咧就可能發覺都敲詐唔到嘅時候咧就鬆綁。鬆綁之後咧就一齊打機喎喺間屋度。個情節就係、是、咁打下機咧，呢、這個胡清河咧就揾棍駁佢哋喎，咁然之後咧佢哋就搶咗啲棍翻嚟咧，就駁翻啲胡清河，就駁死咗佢喎。咁 總之誤殺嘢啦，搞到係 同埋勒斃佢喎，咁就咁樣死咗嘅。 噏就得㗎啦咩？大佬有證據㗎嘛？即係佢有冇任何證據支持佢呢件事啊？當時 你講邊樣嘢？邊個證據？你講係 爭 多錢啦、 啊？講呢個 講緊嘅首被告嘅口供，上庭嘅口供，佢有冇任何證據支持佢任何一點？當時 其實冇人去詳細查喎，我發覺係 唔會嘅，只係信係 咯，你都過咗咁 耐，係啊，你都上咗庭，因為其實都要好難查。係 啦，節目裏邊我都講過，一個被告上到法庭嘅時候，佢講大話係冇罪嘅，因為佢未經宣誓，佢可以講任何嘅故仔。我試過拉個綁票嗰個女仔，綁咗個僆仔6歲，佢話同個事主生嘅，個仔係佢嘅。咁佢真係同陪審團咁樣講，咁你就信 就講信唔信佢？ 係啦， 係啊， 佢講乜都得噶嘛。 試過上次嗰個校長燒屍案咧，個校長話呢個同你有關嘅喎。佢話燒緊屍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喺個靈堂度喎。咁我燒緊屍咁佢話發現佢嗰啲證人咧，佢覺得係啲賓客嚟嘅喎，咁樣。成件事好合理啊！我喺度， 好懸疑喎， 好懸疑啊！咁你信唔信啊？咁結果就 怪嘢，你點？信唔到，即係你好難好難。 唔係佢想證明佢精神有問題。 係啊，所以咪就話你陪審團你都唔知佢真定假，即係佢喺佢嗰刻。 咁啊，要推敲憑佢 係咯， 做過咁多嘢。 即係你同埋就係你始終得啦，你陪審團咪 唔係嗰啲醫生啊，你齋實齋睇。 唔係個法官係會引導佢哋， 引導下佢哋。 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只係要睇邊一啲嘅證據。 嗯，咁同埋即係七個人一齊商量嘅時候，啊都。 有 很多火 花 嘅，好多火花嘅，咁究竟 佢唔好做陪審團啊？ 我唔得噶，我要做法官咯，直接 或者做謀殺犯。 但法官你又唔係即刻判案嗰、那個， 死梗 係啊！你又咪判咗、那個？ 喂，但我覺得佢呢個 version 最大嘅嗰個破綻就係、是，如果嗰個人一路避緊你，佢點會話你揾我整手錶，我會出嚟呢 唔係呢個問題啊！即係你話誒，你幫我整好呢個錶嗰啲數算啦，我當係咁樣啦。但係個問題是，我捉你翻嚟，我敲詐唔到你，我同你一起打機，嗰個先係一個問題啊嘛。 你 sense 喎呢件事， 即係你話我 係咪可以做翻 friend 先又容易攞翻啲錢咧？ 即係你啱啱講話引佢翻嚟啊！好嗱，你幫我嗱呢只呢個錶好貴嘅，你幫我整翻好，咁我嗰筆錢我算啦，我都仲可以理解。但係我捉你翻嚟， 但係佢專業嘅喎，你俾個錶話俾佢知好貴。 唔係，我同佢咁講，即係可以咁樣講，就話我捉你翻嚟，搞完嘢咧，你一輪唔得，我同你一齊打機，我真係接受唔到呢樣嘢。 唔係，魚會唔會諗住咧？我哋還掂做敵人，我又攞唔到啦，咁不如試下做住朋友先，咁睇下會唔會氹下氹下。 同埋你哋自己講，你都自己都夾硬我啦。你點能夠令到我 牽強教佢嗰個 唔係咯？你奸 欺啊！嗱，我哋咁試下咁諗啊。嗱，咁我如果同你對抗嘅，你都唔肯出嚟。咁不如即係同敵人做朋友先，出嚟飲飲食食先。 誒，迪 Sir， 你又唔好咁講喎，我真係試過用過咁條咁橋喎。曾經有個歌星過咗氣嘅，咁係我老友嚟嘅，條友借咗我十皮嘢，咁跟住叫佢還，即係死都唔好還啦。咁跟住我係正常，我應該要發爛渣，跟住就攞啊嘛。但係我又真係諗過喎，我發爛渣鬧佢咪正式犯咯。係 啊，咪仲好佢正宗效。 我就好似刻意咁樣拗足十個月，啊褪啲嚟啦，呢排真係唔掂啦，哇真係幾慘啊！即係十個月後搞掂曬。 即係朋友通， 唔使做朋友噶啦， 真係以為唔係 朋友噶啦， 還曬之後真係。block 曬佢 Facebook 啊，跟住周圍同啲朋友傾偈講啊，我等話俾你知邊個。 OK， 已經答到啦。 係啦，咁跟住即係呢件事係突然間驚醒我，我真係可以係因為咁樣嘅喎，係喎。 啊，咁你冇殺人啊？ 因為我知道我一鬧，我一鬧就冇嘅啦嗰件事。 你如果殺咗佢，然後再咁講， 同埋就唔好意思喎，仲要一件事係咁樣喎。如果假設呢個過氣歌星請我一齊去佢打機，我都會去嘅喎。係啦，就係會係咁樣咯。 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你捉佢翻嚟啊嘛，而家你捉咗佢翻嚟， 咁啊， 打完一輪，跟住 我哋係好朋友嚟嘅，可以上先打 Q 咗你一鑊。 喂，你應該調翻轉諗，你如果你請個歌星去你屋企打機，佢會唔會嚟？因為佢爭你十幾萬，佢會 要喺大旗嶺喎。 我覺得佢會嚟，因為點解咧？佢覺得我係 再借多十名， 唔會追得佢咁密。 或者佢想再借，佢 用一啲功夫令到我唔好。追得佢， 或者就有一個有利嘅方法咯，即係佢就你成日都叫我，好啦，我出嚟啦，陪你，咁可能就話，跟住再同你講，我遲少少先還啦。 係啦，即係其實有個咁嘅關係㗎，即係譬如嗰個歌星同我講，我同佢講，喂，阿邊個啊？喂，今晚咪做啊，好耐冇食飯，食下飯咯，傾下偈啦咁啊，即係你明唔明白啊？ 佢即刻放下咗戒心， 係啦， 你可能 即係都會有咁嘅機會㗎嘛。 一筆清 啦 算， 其實佢可能有錢 都係埋單啦。 仲要你埋單， 唔係因為我係想出到嚟嘅時候，即係我係想建立嗰個朋友關係，再希望你還錢俾我。 所以人哋嗰個版本係有 mix 係喎，真係喎， 殺到佢喎，殺咗佢， 佢殺咗佢之後，佢唔想噶嘛， 而家 mix 聲， 唔係殺佢 mix 聲就係佢打機啊嘛，同佢 唔係 做翻朋友咯。 殺佢呢件事係佢估計唔到噶嘛，即係講兩句突然間着火， 我哋二對二。 黐線啊！我覺得 我突然間支持你喎呢單嘢， 係啊，多謝。 支持你喎，突然間 嗱，即係咁樣，我打完你一鑊，跟住喂打機啦。咁 呢個世界上係有噶嘛？我就同阿狗嗌過交咯，我一路同佢老友嚟噶，係咪？ 好啦，得啦，收聲嚇。唔係，我覺得係胡青河點解會去屋企嗰度奇怪啊？即係個債主 啊嘛。佢同個女朋友講咗噶嘛，之前 我知道，但係你如果佢爭佢幾萬蚊波數，佢同埋有幾個人一起喺間屋度，佢自己會唔會有戒心咧？ 未必係幾個人。 如果我假設 未必係幾個人咧，佢可能就係話我一個一單對單，但係點知原來去到哇咁多人？ 同埋佢另外，我見到佢仲有個報道，除咗整標之外，係請佢 BBQ 嘅喎。 唔係你搞錯咗啦 ，BBQ 咧就係個女朋友當日咧原本約咗佢夜晚 BBQ， 咁佢就發覺 燒嘢食嘅。 點解胡青河一早話約咗人誒整標之後咧，再打俾佢就話？ 找不到呢，找不到個男朋友呢，就是這樣的。哦， BBQ 是另一件事來的，就是女朋友約了 BBQ 而已。那呢就好啦，那究竟這個首被告這個再上庭的版本又即係究竟是不是天方夜談呢？陪審員又信不信呢？那我們信不信啊？ 我不信， 我不信，你信不信？ 我 有 信心，我有信心你喎， 係 喎。因為點解我自己 劇場派啊？ 我自己投身落去，投唔係投開頭。 你好投入啊！ 因為點解咧？我真係試過呢件事，我真係咧，我知道咧，一係就同你嘈，一係就死狗。嘈我就一定攞唔翻啦，或者就係人哋擺明居嘛，你都黐線嘅真係，得啦，唔好同揾我啦，以後咁樣。譬如我依家同你繼續 friend， 唔緊要啦，慢慢還啦，有咩慢慢傾啦，咁樣各樣。跟住如果你講句乜嘢，我就即刻殺咗你噶啦。你譬如講句冇啊，你咩都冇啦。嗱，有機會大家做翻朋友啊，算啦，啊唔好再追我還錢，我就真係殺咗你啦。 你都會喐手？ 係啦，我會，我會慶咯。 你會慶？ 我因為我呢個年紀唔會有自制能力噶嘛。如果我廿歲，我即刻剁佢噶啦。 仲可以做埋佢單生意啊？ 係啊，即刻嗱， 整得單。 所以諗完你仲俾埋你張卡片你阿媽嚟幫襯我。OK。 咁即係話其實嗱，你當你啦，你都有機會誒 buy 佢講嘅嘢啦，即係所有成件事係佢唔係。 即係可能會發生 啊？可能會發生啦嚇。咁我哋呢度已經三比一啦。咁咧問埋場外嗰兩位陪審員啦，話我哋一翻嚟咧就睇下。咦，是不是第三 part 了？ 這是第三 part 了，沒有了， 傻了， 要打亂了你， 要快啊。 兩位怎麼看？兩位覺不覺得都是會信他這個版本呢？信不信呢？ 贊成的請舉手。 贊不贊成？好像沒反應。 信不信？ 即不是這個首被告說其實 其實是的， 其實當時呢是死者爭他錢的，爭他們幫數，所以他才叫他來家裡想住叫他還錢嘅，但係佢唔肯還之後咧，即係大家咧先至有衝突，先至咧係殺咗佢嘅。 即係佢喺法庭上面咁樣向法官解釋， 覺得有冇可能咧？冇可能啊！ 冇可能， 冇可能。 兩個都話冇可能噶嚇，另外一位好有 意見。咁我哋陪審員，我哋代表。 唔係，所以我明白點解佢做唔到陪審員咯。 係啊，佢帶個 嗱唔係真係嘅，真係會有嘅，因為一般嘅一貫人咧嘅做法都係你唔還錢，我追你九條街，我唱爆你，同埋我鬧爆你。 佢而家用一個懷柔嘅手段啊嘛， 係啦，因為我覺得我挑通眼眉，我知道一嘈佢就走噶啦嘛，咁我咪要同你老友咯。希望你還俾我，求下你施捨俾我啦！ 但都唔會入到大旗嶺啊！而家 咁，如果佢放下咗戒心，就可能會噶。 會都唔奇噶。 我諗住即係幫佢整標，因為佢嘅心係穩。 可能我哋啲職業病，我哋係絕對唔信嘅。 係 啦。假如呢個人， 即係花家姐有時夜晚打俾我話叫我宵夜，我都揸架車去啊！ 發夢 嘅啫， 可能啊！ 花家姐係宵夜嘅， 明天唔會咁做。肯定係 花家姐爭我錢，我咪會入去咯。 天水圍冇錢開飯先會過嚟。 因為為咗天水圍啊嘛， 但係如果嗱，當時個假設啦，就佢真係爭人幾萬蚊波數，會係諗住，哎呀，有單生意做，哎好啦，當還錢俾佢哋，會唔會咁樣咁天真咁諗咧？ 咪就係話，好似我啱啱講，你幫我整嘅標咪， 當 係咁啦，咪就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咪話，你都話捉咗嚟打完一大輪之後，跟住同佢一齊打機啊嘛， 接受唔到嗰個位啫， 跟住接受到啦。 大家要記住，佢依家係一個20歲、22歲嘅呢個領域啊，呢個領域係乜？都可能發生嘅。 係啦，我哋就暫時你都仲係從距離咗一段。 如果我三十幾歲入去，你叫我打機，我殺翻你轉頭啦，你冇嘢啊！ 阿仁哥，我掰你呢樣嘢，我哋要代入翻佢嗰個年歲 ，OK？ 嚇咁啊！但 係九十後我明嘅嚇。 但係咧嗱，當時啲陪審員咧，就似乎咧又幾掰喎。有幾掰喎？ 你哋唔適合做啊！ 因為陪審員嗱，再聽埋先。陪審員就認為呢個首被告係誤殺罪名成立，嚇就判咗佢法官判咗佢16年。咁咧就但係認為咧，另外嗰兩個人咧真係冇份嘅，所以咧就判佢哋係連誤殺都不成立啊。 嗯。 咁起碼都有其他嘅罪名噶嘛？ 嗱，但係當然啦， 嗰個罪屍體 嗱 ，OK， 我哋首先講，其實陪審員唔信呢、這個認為呢個首被告係誤殺咧，又唔代表佢哋相信佢個版本嘅，佢只係咧覺得佢無論係咩動機，又引誘佢翻嚟叫佢翻嚟都好啦。佢最後落手嗰下咧，都係純粹係一個衝動而發生嘅， 係 已經同佢信唔信佢嘅爭唔爭波錢啊嗰啲冇關嘅，其實冇，因為冇直接關係啦。首先講， 即係同我頭先講嗰啲嘢冇關係啦， 係啊， 完全冇關 係，可以 我咁得啦。 我都覺得個陪審團都好理智， 所以你見唔見到我哋五個係？ 但係起碼佢都攞咗佢啲錢嗰度嗰 part 都係一個盜竊嘅。 都認識，但是這樣因為其實、最後當然那兩個人都是要因為他們有處理屍體嘛，非法處理屍體，所以都有判罪的，就判了、三年多、三年多。 其實呢相比起那些誤殺啊、兇殺啊、其他呢啲攞錢啊、運送啊，即係完全你判咯，你判過啦，你判佢有罪啦，唔好煩啦。 五個人未必一齊、一齊殺一個人嘅。 唔係你好難嘅，因為同埋有真係有兩個女仔。 呢兩個女仔我都相信佢冇落手殺人嘅。 其實咧最大問題一樣嘢就係、如果呢個人咧係判咗謀殺咧，另外嗰兩個人就會好大鑊，因為佢哋好可能咧係合謀嘅，佢哋係有份嘅，會有份一齊坐終身嘅有機會。嗯，因為長洲嗰單就 exactly 一樣。 係啊， 佢三個一齊坐終身。 嗯。 因為大家都互相督大家， 啊、 因為自己督，因為你大家互督啊嘛，根本你督我，我督你，咁即係冇一個真嘅 版本出現 啊版本嘛， 係啊，所以大家 三個都判曬， 人哋認為你三個都講大話，但係而家因為有一個人走出嚟，個手被告出嚟認曬所有嘢咧，佢一個攬曬咧，佢反而咧就係、是、認咗判咗誤殺之後咧，另外嗰兩個就甩咗身啦。你可以話咧，三個一起他哋傾過嘅。 咦，即係佢我攬嗰個成功咗嘅咯喎，嗰只你嗰只啊？ 喂，佢唔攬唔得啦，大佬！依家淨係咁多覺得佢嗰個陳咩東有一個有名， 陳文輝 啊，陳文輝一個有名。咁呢單嘢擺明啊，由頭到尾都係呢個行先㗎啦。 嗰間仲要係佢自己，佢阿嫲 㗎 嘛， 佢阿嫲最。慘的受害者是他阿嫲。 他阿嫲話咧，冇諗過個孫咧會喺屋企咧殺人啊！ 係啊，咁啊， 喺屋企嘅廚房 元朗嗰啲其實即係民風好淳朴。 呢個陳乜鬼呢個咧，話俾你聽，都係呢個僆仔咧都係衰到極點嘅，因為咧係啦，因為咧我明白，因為咧 講耐啲，因為仲有好多嘢未講。 你呢個係快的嘛，係嘛？ 唔緊要，慢慢講埋啦。我哋只要不要少過個半鐘得㗎啦，多過個半鐘又不要多得太緊要。 得啦，知啦。 好煩。講講講。 其實咧，我覺得佢係點解我話佢衰人咧？呢條僆仔，因為我知道由細到大佢同佢阿嫲相依為命嘅。佢老豆一早被黑社會搞亂咗㗎啦。咁佢係跟住大大下咧，就跟咗佢阿大伯住咗屯門嘅。跟住咧，到最大大下啦，跟住識咗條女啦。跟住要有二人世界啦，但自己又冇貨出去租屋住，就翻翻去阿嫲嗰度住，就搞阿嫲， 搞埋間屋，仲要揾人翻嚟殺， 係啦，咁 仲要話個原因係為咗同阿女朋友捉愛巢，我真係頂佢個肺。 跟住問過阿嫲，阿嫲話我都唔知佢哋做乜嘢搞乜嘢，哇！直情連關心都冇關心過阿嫲，係啊，你殺人都係其次，你起碼。即都會有少少 小心啊！兇手出咗嚟㗎啦， 係咩？ 十六年啊嘛， 係嘛？ 出咗嚟啦， 出咗嚟㗎啦，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有咩揾翻家姐得㗎？佢揾我上嚟㗎，唔關事㗎。 但呢啲純粹係個人意見嚟嘅啫，唔關我哋三個事㗎啦。 以事論事，我都話佢 保護我啊， 得冇問題。 大佬啊，你因為我哋要俾封信大家聽啊，就係當年咧，阿胡清河嘅媽媽咧喺庭上面咧，點解我話睇單我睇到喊咧？真係咧，悲真係好慘啊！我覺得，就個仔咁樣俾人哋咁樣殺咧，最後係即係喺佢嚟講啊，即係雖然頭先我哋好似好有理據，覺得啊，其實誤殺都係啱嘅，但係喺佢媽媽嚟講就絕對唔啱，佢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啦，十六年係接受唔到啦。 邊一個接受到？ 同埋一個好仔嚟㗎嘛， 同埋好細個啊，真係好細個。 喺佢喺即係點壞都好啊，即係嗰個兇，即係嗰個死者點壞都好，喺自己個阿爸阿媽心目中一定係好仔嚟嘅，梗係點睇你都覺得係。 唔係佢環境證據，我都覺得呢個僆仔 OK 嘅喎，係咪先？手作仔， 你 儲錢結婚， 真係需極有限。 係咁，不如我先聽下佢媽咪呢一封申訴書先。 我哋認為判決係一千個唔合情理同埋唔公道。我哋同個仔嘅關係一直非常之密切，就好似一條生命咁。我哋个仔生性纯良，平日乐于助人，唔会惹是生非，亦都唔会赌钱，连麻雀都唔识。佢系我哋屋企嘅心肝宝贝。自从爸爸退休之后，佢就成为家庭嘅经济支柱。本来一家人系可以好开心咁过日子，我哋两老都冇咩奢望，但求一家三口。平淡咁度过余生，但系依家我哋一无所有，胡家唯一香炉都绝后，就剩翻我哋两老孤苦无依。当日我个仔曾经致电佢女朋友，话要去元朗帮朋友整表，所以要迟啲至陪我哋宵夜食，点不知一去不返。 证明犯人是有心利用我个仔的善良心，全心呃佢，有计划咁谋财害命。犯人仲用好凶残嘅手段对付手无寸铁嘅好人，系应该受到应有嘅惩罚。我已经痛失爱子，我怕其他人士会好似我咁不幸，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一直认为杀人是要填命，香港没有死刑，我们期望法官明察秋毫，总判犯人终身监禁。 其實今天這宗案件都是我們的奇案迷李志剛那時候都說叫我們講，因為他就說他都覺得那個判決是不可能的，即是太輕了判得，即是很明顯他三個都是，即是他認為都是有謀殺那個動機的，即是所以他就認為沒有理由 判誤殺，還有判誤殺都可以判終身的嘛。 沒錯沒錯， 你知不知道這宗案是阮雲道，阮雲道法官當年 Hello Kitty 案那三個被告都是判誤殺，都是判終身的，是其中一個甩了變了18年的嘛，梁勝祖。那為什麼這宗案他又不判終身呢？是不是因為被告首被告坦白從寬呢？ 是 他的量刑呢會考慮他會不會認罪啊，或者是那個嚴重性啊。當然啦，取決於個陪審團判咗佢係誤殺，咁佢咧就會一定會俾個謀殺嘅罪名。 的士，我想問一下咧，如果譬如上法庭在演藝方面呢樣嘢，對於佢嗰個裁判有冇？ 一定有 啊！ 即係演藝方面係需要。 我親身見過有啲真係演藝到好好，帶埋啲仔女去有幾悲天憫人。咁啊，足之都會成功，佢演技好， 演技真係 呃到個陪審團。 其實你就係嗰刻你呃到佢，感動到佢，佢就覺得 佢 係 打電話會嗰啲借款車啊。喺庭上邊，居然嗰個細路仔得意到咧，個陪審團就真係搣下佢咁啊！即係 陪審員搣下佢， 即係同佢玩啊！上庭的時候 同嗰個被告啊， 嗰個小朋友被告帶埋佢老婆帶埋啲仔女去啊。 哦，咁正 派，有用啊！ 即係佢見到哇，啲細路咁細。就變咗就佢真係演技成功咗， 打感情牌。 所以咧，佢 演藝真係有用喎。 即係呢個媽咪當時咧， 咁你係咪要轉行去讀演藝啊？ 佢已經係演藝嘅， 我已經要開班係一個。 人哋喜劇之王出身。 佢總言之開個班破地獄咧，都好多人去啊。 唔係我可以有好多班開嘅。 唔係講埋先，講埋佢阿媽當年咧庭上講嗰啲嘢咧，即係你聽到真係覺得好心噏㗎。即係例如佢話。我個仔得廿歲咋，就咁俾佢哋殺咗啊！咁佢哋坐完監出嚟，又可以殺多幾個人啦。咁呢個社會咪好危險？咁同埋咧，佢阿爸都話咧，即係喂，如果我仔攞住武器同人哋咁樣打死咗，我都心甘情願。佢而家係赤手空拳俾佢哋咁樣打死，你可以判佢誤殺嘅，即係佢哋就真係接受唔到咯。同埋佢阿媽直情指住啲陪審員鬧：你哋有冇仔女啊？你哋如果第時啊有咩，即係好似我咁有喪子之痛啊，你就會明白啊。明白我今天的心情啊，咁樣，咁嗰啲陪審員就係咁，即係當時都好無奈咯，即係我哋就本判噶啦，但係阿媽就唔接受，但我就最憎嗰、那個嗰、那個被告個律師咧講嗰啲嘢，我覺得好難聽咯，即係例如佢話，佢話即係我呢個被告咧，我首被告咧，如果你哋判咗佢謀殺罪成咧，佢第時咧就好難見翻佢阿嫲。咁即係我都明白，我知佢講嘅嘢係，我係啦，我知佢講嘅嘢係真 啊。佢揾啲點去令到佢嗰件事嗰罪名冇咁重。 係啊，同埋佢就話我嘅被告其實呢件事對對死者嚟講一家梗係好悲慘啦。但係對我首被告嚟講咧都係好悲慘嘅。對佢嚟講咧都留下咗好多陰影啊咁樣。即係我真係好 生氣 我聽呢啲，但係 佢講到好似嗰個受害人害咗佢添喎。你殺咗我，我真係害咗你啦咁樣。係啊，爭啲句未講翻轉頭。 所以當時佢當然係為自己嘅即係被告去辯護啦。但係我真係聽落去，我覺得好揞耳咯。咁人哋個阿媽就永遠見唔翻自己個仔㗎啦，大佬係咪先？咁又點計咧？ 唔係，仲係呢個真係好仔嚟 嘅， 一定係好㗎啦。呢個 肯咁樣儲錢啊，有門手樂手藝啊，咁嘅工作咧， 仲要死得咁慘啊！最慘係 係咯，真係無辜㗎， 又燒又剩。 咁所以呢單案咧，我都覺得真係 嗱，點解我會覺得佢係好咧？因為咧，我睇翻佢嗰個爸爸認佢嗰陣時咧，即係話佢其實原來天生定話或者 冇咗幾隻門， 冇咗門牙。你諗下，冇咗門牙嘅男仔，其實真係靚仔極有限。 佢有假牙帶出街嘅，但係好似話佢死嗰陣時佢冇個假牙。 唔係你唔好理花家姐，即係如果我作為你嘅女朋友，我知道你冇咗四隻門牙咧。即係當然啦，佢梗係好愛佢啊！咁點解咁愛佢啊？咁佢一定係一個好人咁先愛佢啦，唔通真係愛佢個樣咩？依家啲靚妹又中意人哋個樣啫，中意阿靚仔咁靚仔咁啊，梗係貪佢個樣噶啦，係咪先？ 咁胡星河其實都幾好樣。 咁佢因為係咩？ 真係有一張相或者頭先可能。我都會有講出嚟嘅。 咁唔緊要啦，最主要係因為佢個人品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女仔先會去為佢做咁多呢件事。佢如果衰嘅，講真，即係我女朋友咁樣，如果我賣咗單嘅，我女朋友可能真係啊，警方你哋處理啦。 唔係佢成個過程咧，又唔係一時衝動啊嘛，唔係嗌阿膠殺咗佢。 係啊， 即係你叫佢入去係謀財先啦，係嘛？ 死得好矛盾，我啱啱先， 好矛盾。 我啱啱先講完話咩？依家又同佢啊， 係呢個胡星河，胡星河見到 啊。哦，喂。靚仔喎，真係， 即係可能係冇咗門牙，但係佢有假牙嘅，即係佢媽媽話咧，佢當時 傷咗假，配咗假牙。 但係佢當日唔知點解佢冇假牙起身，因為報紙就話其實爸爸媽媽係攞住佢個假牙咧 去配合個認屍嘅。 係啊。anyway 啦，咁啊呢單案我哋都講到呢度啦，咁就大家唔知係點諗啦呢單案，或者你會唔會第啲判決咧？繼續可以喺全案迷會個 Facebook 嗰度咧討論嘅。今日唔該曬咁多位，我哋今日個加時版嘅東頭嚇，多謝曬仁哥、 迪 Sir、阿宇 ，OK， 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